居定山王，是我正在教场跑马射箭，家人报道，今有万岁带领军职去往同台，行为势力。闻听人言，那柴郡侄生得十分美貌，可称天姿国色，绝代佳人。为此赶赴同台，偷看一番，就此马上交兵。变了毛巾靠前的窗， Yeah. Thank you. 我爹爹定山王府龙，小将负我丁魁。 小爱卿疆场救驾，真乃大功一件。 军旨拜见， 再一探。哎呀，小爱卿啊！虽然救了孤王，只是君主被那反贼擒去，只恐凶多吉少。 万岁但放宽心，待臣单锤匹马打救君的之还朝。 好，你若救回君主，孤王亲口随婚，赐你回朝招亲。 谢万万岁。 好，快去快去。撤了魏昌。 皇家的公主 Thank you. 军功在起了肩膀。帮宋军一道，军师先回宋营，待臣杀退敌兵。 多加小心。 领了旨。送到 来养家将，去往通台救驾，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哦，是是是。 你是杨应召，你来得好。臣未到天伯府，就搬来养路了。 参见千岁。 哎呀，鲁将军啊，命你速回天伯府，点起杨家将，去往通台救驾，不得延误。 嚯，我倒为了何事？原来是叫臣通台救驾呀。 真是。如今万岁被困，君主被擒，你还下我什么吗？ 千岁请坐，容臣慢慢讲来。 快些讲来。 容我走。臣奉父帅之命回府问候母安，行至通台，朕欲呼儿八入里，与万岁交战，那次十分的骁勇，将万岁挑下马来，又将军去打入囚车，那是微臣奋不顾身，披麻单枪，杀退责兵，救了万岁，又接下囚车，救了军去，如今万岁君主已安然回朝了。 安然回朝了。 真是。 鲁将军见此起功，等万岁还朝，定当请功受赏。 臣不为请功受赏而来， 为着何来？ 在两军阵前，君主讲了几句言语，微臣不佳，要在千岁台前请教。 君主他讲是什么？ 君主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坐周全，若要是臣就须得一状元。 一状元， 真是。 那也是哟，选新科状元速到南庆宫。 领旨。 老外卿，小玉文武百官前去接驾，本欲随后就到。 臣遵旨。 状元公随咱家来呀。 鲁将军见过新科状元。 是。

Thank you.

你 家门不入你不喜欢 庄子和范儿你看都得滚 儿臣不敢恕啊你你 此乃是万岁英明八贤君受了干扰我之心灵可算看得准 哪里是小王看得准分明是状元公你的好退 大家心里夸奖了这才是天元调配人的同时心真的是我心的沉闷一直苏王家到天王府去报喜亲家你要到哪里去呀 天伯要府啊 到天伯府做甚呐？ 奉了万岁的旨意前去做媒呀！ 啊，故将太君之虽配了九家小将，那杨家何干呐？ 啊，恕王，九家小将是天伯府的杨延昭、杨禄郎啊！ 是啊，杨延昭就是九家的小将啊！ 哎呀呀！姑就晓得你们是张冠李戴了 儿臣敢问恕王九家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啊 哦乃是那开国元勋伏龙之子您家伏丁魁 啊错了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继业之子杨禄郎啊 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阿叔 你错了啊 奴才大胆哼天伯父为君垂听我有那好过他呀两你拿去了宫门施工去吧 去到天伯杨府退婚呐、 你的美人你不前去叫小王我前去呀 哎呀万岁已然降下了旨意千岁退了杨家的亲事微臣也好去到天伯杨我也好去到那顶山王府做媒呀 你与哪个做媒 顶山王伏龙之子伏丁魁 哼想我愚昧乃是凤凰岂能假那上气 状元公，我来问你，我与妹适配哪一个才好啊？ 自然是许配杨延昭的好，只是万岁然降下了旨意，蒋微臣也是无可奈何。 怎么讲？ 无可奈何。 在此， 有何高见呢？ 请千岁去到郡主宫中问个明白。 郡主宫中问什么啊？ 千岁扶问上来。君之宫中微臣也能取得取不得 有我担大呀 什么又有千岁担大呀 有我担大呀

刚才是李长春演唱的《铡美案》，接下来请您欣赏夏慧华演唱的《女起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夏慧华演唱的京剧《女起见》，欢迎您继续收听。 Thank you.